好，这就是这个短语叫 keep it secret from family。 明白了， 生活中很常用的一个句子。 嗯， 我们说，哟，这是一个通往海滩的秘密通道。 这个通道啊，大家记一下，叫做 passage。 passage。 嗯 ，a secret passage leading to the beach。 朋友们，您看后面的 leading to the beach， 这其实是由 leading 这个现代分词做的后续定语来修饰前面的 secret passage。 嗯，导向的。通往的、 通往海滩的这个秘密通道， 除了把表示这个秘密的之外呢，啊，这个 secret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专门指那种行为习惯呢是暗中进行的，没有公开的、隐秘的。 那您看啊，金老师，我呀就特爱喝酒、但我们家人不让我喝酒，所以有时候怎么样呢，我就借上课之名，借这个去 PK 台之名，我去偷偷喝酒。 那您是一个 secret drinker、 哟，这句话中文不就变成了秘密的饮酒者吗？ 对呀，就是说你偷偷的喝酒啊。 嗯， 因为它指一种长期暗中的行为和习惯，不让人知道的。 明白了。 比如说一紧张，驸马就要咬手指 啊， 这个是 secret habit。别人不知道的、 一个隐秘的小秘密， 哎，习惯，隐秘的隐秘的小秘密， 习惯，对对对， 内心的担忧，her secret fears， her secret fears， 觉得这个 好， 这个短语用的特别好， 嗯， 哪儿都没出现内心的这个单词， 对，我们可能还以为是 invert 那个词啊， 啊，根本没有是内呀、这些都没出现 ，secret 就是一个秘密的， 嗯， 秘密的就是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 对。昨天晚上我去哈、这个河北的河南 ，sorry， 一所学校大学去讲座。其实，在刚刚上台的时候，我还是蛮紧张的啊，但是我会特别大声的微笑着和大家去打招呼。哎，慢慢的就把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 secret fears 就抑制住了。 就是专门指那种只有自己知道的。 对， 好，还有就是指一种啊人或行为，它的形式比较诡秘和神秘。 哦， 你比如说，哎。他们无论对什么东西都那样神秘兮兮的。 这个神秘兮兮的英文怎么说呢？ 那根本不可能有兮兮这种词的翻译，对不对？ 对呀、 其实就是 secret about everything。 Secret about everything、 对什么东西表现的行为是很神秘的。 嗯、 they were so secret about everything。 他们对什么事情都那样神秘兮兮的。 哎，就神秘兮兮的。下面一个例句更好玩，说 Jessica 看见他俩诡秘的相视一笑，哎呦，你瞧这句子， 这个还挺文学的啊。 诡秘的相视一笑， 就是诡秘的两人看了一下，然后就笑了。 啊，他抓住了他们的那个神秘的笑容。Jessica caught a secret smile。 然后呢 ？Flitting between the two of them。 然后就诡秘的相视。笑了。 啊，笑，就是一种 secret smile。 哎，这个动作我觉得太传神了啊。就好像是有一些事情你知我知谁也不知，然后咱俩 你知吗？ 对对对，然后一互相看一下 secret smile， 这感觉真 就是这个感觉，就这种 secret smile。 好像是做了什么坏事，别人还没发现。 所以这个词的例句很多，很精彩啊。还有一句说，又一见到他心中窃喜。你看这汉语真美。 我知道啊，如果说。看见谁很高兴就叫做 be pleased to see somebody。 我正大光明的看到你很高兴啊、I'm pleased to see you。 啊，那就是正大光明的我高兴了 啊，我看见你我很高兴。 我窃喜应该不是表现在表情上哈。 我用一个副词我就能解决这个句话。正常的是说 I was pleased to see you。 我看到你很高兴。 接下来我改成I was secretly pleased to see you。 哎呦，这词儿用真好 ，secretly， 窃喜。 窃是什么意思？ 就是偷偷的嘛。 就是偷偷的， 偷偷的就是秘密的。 开心。 哎，那您说啊，比如俩人正在谈恋爱呢，是吧哈？但是不敢告诉爸爸妈妈，我用这词儿行吗 ？Secretly pleased to see my girlfriend。 Secretly pleased 可以啊，但是你这个你互相见到不应该是 secretly pleased 啊？也是，应该是某人对某人，是不是 啊？对。对，就但是 secretly 还是自己内心的暗喜、暗喜和窃喜。 就每次我看到您，我就 secretly pleased。 这个都不用 secret 了，都挺公开的。刚才不是说要把什么大事都告诉我吗？ 你就这么一听，你还认真了哈。 反正我也知道差不多了。

You better Underneath the trees, we watch the sky. Confusing stars, the satellites. I never dreamed that you'd be mine. But here we are, we're here tonight. Singing, hey, man, I'm alive, I'm alive. Singing, hey, man, I'm And in the air, the fireflies, our only light in paradise. We show the world they were wrong. We teach them all to sing along. Sing it, hey, man, I'm alive, I'm alive. Sing it.